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誒，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啊！ 誒、哎，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 大家好，欢迎来到城寨新闻，今天是6月16号，我是 Edith， 我今天就会跟大家又提一次一些今个礼拜重要的新闻，可以留意的事情。好，第一件事当然是讲郭炳江那件事先。许仕仁的案就终于告一段落了，去到终审法院就已经有个判决出来，最后郭炳江都是被判有罪的，就需要服刑5年。所以呢，我们都想看回件事，究竟看下郭炳江对于这个整个叫做可能有涉及到一些公職人員失當啊，涉及到一些可能貪污的事情，究竟對梁振英的 UGL 案呢有沒有什麼啟示呢？是啦，咁我哋咧首先睇一次原本即系成件事嘅发生，可唔可以用咧即系一分钟去讲翻出嚟俾大家睇睇先？我哋去片睇下。是啊，咁翻翻嚟啦。其實咧，呢條片就另一做嘅。咁我哋而家呢一度俾翻啲 credit 另一先啦。咁我唔知道佢會唔會話我哋咧攞佢啲嘢嚟用啊。不過我都係想幫你宣傳一下啫。我知道另一咧其實做好多咧好有用嘅片咧，佢嗰啲 infographic 係做得非常之好啊。好多資料喺另一度揾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俾大家揾好多資料啊，睇一啲好叫做唔好話持平啦，叫做咧多少少資料嘅一啲新聞咧，都可以喺另一度睇咯。係啦，咁啊希望贊下佢咧就高台貴手啦，就唔好話我哋攞啲咩版權嗰啲嘢啦，係啦，咁就我哋睇翻成件事先啦，叫做即係廢話少講，不如睇下咧，就即係點解即係郭炳江嘅呢一單案咧，究竟對梁振英嘅呢個 UGL 案咧有咩啟示咧？咁我其實今日咧就都叫做睇咗李慧玲咧，訪問余若薇。好似呢兩日嘅事嚟嘅啫，咁就佢余若薇咧就即係作為一個大律師咧，佢咧就講咗一啲咧佢對於即係佢嘅見解啦。究竟咧郭炳江呢單案咧，佢即係譬如終審法官嘅一個判詞咧，其實講咗啲咩咧？第一樣嘢咧就話我哋可以睇到咧，究竟咧收尾數咧呢件事咧，即係譬如話我其實已經講我收咗錢噶啦，咁就即係其實我只係咧。叫做做翻我餘下任期嘅嘢，咁我完咗咧，咁我就其實就已經做完咗噶啦。咁所以話我而家一上任嗰下咧，就其實同呢一個即係收錢咧係冇關係。咁呢樣嘢究竟講嚟係成唔成立嘅咧？咁就余若薇就講咗兩個 point 嘅，係啦。咁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咁如果你冇做特，即係我收過一筆錢啦，然後咧叫做我上咗任咧去做一個，譬如許仕仁上咗任做政務司司長啦，咁 然後呢其實他中間去即係作為司長期間呢就冇乜做啲咩特別嘅嘢呢去益阿辛地去即係話做一啲譬如話令到佢得到一啲生意啊得到啲好處你即係唔可以好即係 name 到一啲好實質嘅事情去做啲咩嘅話咁究竟可唔可以話佢即係叫做有個利益嘅輸送喺裏面呢咁法官呢就個判決呢就好明顯啦就係有問題嘅點解呢因為呢其實你就佢就話阿余亞薇就講到，如果你係本身你未做夠五，即係而家譬如話你而家有個合約，你未做夠五年嘅，咁你就譬如話你做到三年嘅時候你就走啦。咁點解即係 suppose 你如果呢個情況之下，你係咪應該要即係賠翻錢俾嗰、那個即係原本僱用你嘅人呢咁或者係咧，你直情就唔做啦，咁你以後嘅錢就唔收啦。咁其實呢個係好正當嘅做法。你譬如翻工，即係你而家喺一個工作崗位裏面咧，你如果係有一個一個月離職嘅通知嘅話，咁你提早咧就話我唔做啦。咁嘅時候咧，你一係就要賠錢俾公司，一係咧就係公司就放你走，就唔使你再收之後嗰筆錢。咁但係就唔會話公司就俾埋嗰一個月嘅錢你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當喺許仕仁咧就叫做做完呢、這、一個即係佢話佢即係受雇於新地啦，然後咧佢就嚟去即係完結呢一個合約，然後佢提早去完結呢個合約嘅時候咧，佢咧就會竟然收即係新地咧最後俾嘅嗰850万咧，咁其實咧就即係證明佢係一個叫做。佢唔係收緊尾數啊，佢係其實仲未，佢係將佢嘅 contract 咧係繼續延伸落去嘅，即係法官嘅嗰種咁嘅睇法就係咁樣嘅，即係話而家明明佢係僱用你一段時間嘅，咁然後佢即係許仕仁咧就未做完咧就已經走啦，咁但係佢竟然咧新地係會。賠翻錢俾佢，直情俾埋佢餘下嘅尾數佢，咁即係證明佢呢一個 contract 係會繼續延續落去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得出咧，即係如果你話有個咁樣嘅，你話有個咁嘅問題喺度嘅話咧，梁振英個 UGL 案咧，其實係好明顯有個完全犯上同一個錯誤嘅，即係佢叫做收咗，佢已經唔止850万啦，佢收咗400万英镑，即係成5000万港纸啦。咁然後佢收咗呢筆錢之後咧，就聲稱就話佢係冇呢一個叫做有有一條條款喺度啦，就話我係冇有啲唔會做一啲叫做有利益輸送啊，或者咧係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嘢咧。咁究竟係可唔可以成立咧？咁其實，但係你其實做呢個位，你去做行政長官呢個位，係一定會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噶嘛？佢係一定會講到明咧，係即係佢會同呢一個 UGL 咧，佢一定會係要幫 UGL 做一啲 promotion 啊嘅嘢嘅時候咧。咁所以梁振英咧好難講到話我即係我。收完呢筆錢之後咧，係叫做唔係延續緊我嗰個 contract 做緊嘅嘢咁樣嘅。咁所以第二樣嘢咧，阿袁若薇就講到啦，就話其實咧，你話未上任去收錢，咁有冇問題咧？係啦，因為許仕仁咧，其實咧就係2015年嘅7月1日上任嘅。咁但係咧，佢收嗰850万咧，就係喺6月底，即係2015年嘅6月底，佢仲有一個禮拜佢先會上任嘅。咁佢收咗呢筆錢，即係其實佢係喺做公職人員之前去收錢啦。咁究竟有冇問題呢？余若薇咧就即係叫做睇翻呢個法官嘅判決咧，就話係如果你係過咗7月1日咧，你先去即係叫收錢嘅話咧，你係絕對會犯上咗公職人員失當嘅呢個罪名啦。咁但係咧，你喺之前又會唔會有問題呢？原來之前咧就即係話。你係未係公職人員，所以你唔會有公職人員失當嘅問題，但係你會有串謀呢個公職人員嘅串謀公職人員嘅一個問題，所以你其實亦都係犯咗刑事罪行。咁所以咧，你就講到話，如果你唔使具體去證明話，喂，我喺即係做咗呢一個政務司之後咧，其實咧真正有冇啲嘢係益咗新地係唔需要證明嘅，因為咧個官咧就話咧呢樣嘢已經係構成咗一個黃金枷鎖，係啦，佢一個咁嘅。term 嘅叫做係啦，即係話咧，你咧本身收咗筆錢啦，你就算唔使做啲咩咧，你其實都已經係延續緊一種合約嘅精神喺度啦，亦都係咧，其實係即係你已經有個枷鎖喺度，你係一定要即係叫做可能要向呢個新地去示好啦，或者要維持一種好嘅關係啦，所以你無形中咧都會有個咁嘅枷鎖喺度。咁對於梁振英 UGL 嘅案咧，有啲咩啟示咧？如果你睇翻。 即係梁振英咧嗰個咁嘅，即係成個 contract UGL 嘅 contract 咧，佢咧係收完，佢係其實同呢單案咧好相似嘅，佢係喺佢上任做行政長官之前咧去收取呢一筆錢嘅。咁所以你其實就同而家阿許仕仁嗰單案係好類似啦，就係話佢咧喺即係如果佢係喺往後嘅時間去收錢嘅話咧，佢可能係犯咗公職人員失當嘅問題，但係佢喺之前嘅事情咧，即係去做，即係佢已經收咗呢一筆錢啦。咁但係佢雖然冇講到佢喺話佢冇可，即係可能你 proof 唔到話佢喺做行政長官嘅時候有冇一件好實質嘅事情咧，係去幫助 UGL 咧係有利益衝突。在里面呢就算 proof 不到呢他已经其实有个案例在这里就是他这件事他收了钱已经有个黄金枷锁锁住梁振英。所以梁振英今次呢即是我觉得廉署是应该要即刻对梁振英呢就采取一个行动的，就是因为梁振英他这件事已经是跟这一单案这么似的时候呢你见得出呢其实入罪的机会是很大。甚至乎你最重要是梁振英和 UGL 中間咧，並唔係話好似即係真可能好似辛地同埋許仕仁咁。佢係梁振英，你學有冇即係話同 UGL 咧有啲同有個 conflict of interest 咧？有嘅，因為咧梁振英喺在任呢個行政長官期間咧 ，UGL 咧同呢個港鐵咧係有好多嘅合作嘅關係啦，亦都係有好多嘅商業嘅一啲即係 business 喺中間。咁所以你話，即係會唔會係完全係兩樣？即係佢哋係冇 conflict of interest 咧，係冇可能嘅事嚟噶，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再即係叫做睇翻梁振英嘅時候咧，我哋希望呢個廉署可以快啲做一個行動啦。咁啊，亦都講到咧，好第二樣嘢咧，我哋可以就睇一睇咧呢個標準工時嘅問題啦。咁啊，呢個星期就即係叫做標準工時就終於叫做立法啦。咁但係即係叫做已經初步叫達成一個共識啊。咁啊，最可能打工仔最關心咧，就係呢個即係日後我哋以後 OT 咧會唔會補水咧？係啦。咁啊，老闆咧，即係叫做叫你 OT 嘅時候咧，會唔會再係老鳳咧？咁我深信咧，呢、這、一個即係標準工時嘅立法咧，就應該唔會滿足到大部分嘅打工仔啦。因為咧，佢呢個立法咧，好，我哋睇一睇張圖先啊。係有一張圖咧，就係講呢個標準工時嘅立法嘅，有一個表喺度嘅，係啦。咁咧就我哋可以睇得出咧，係有唔同嘅國家有個叫做標準工時嘅安排咧。其實我哋見得到咧，好多時咧都同香港咧係有個好大嘅分別啊。咁我哋睇今次咧，即係叫做成個標準工時嘅立法咧，有兩個重點嘅。一個重點咧就係啦。立法咧就規定咧勞即係叫做僱主同埋咧勞工嘅雙方咧係一定要就住呢個標準工時，即係呢個就住超時咧補水咧同埋工時嘅協定咧要立法即係要去理清嗰個問題嘅，即係譬如話咧，如果我係一定要喺合約裏邊咧講明咗咧你嘅即係個合作你。個工時會係幾多啦？同埋咧，如果咧係要補水嘅話咧，即係超過咗呢一個工時嘅時候咧，補水係要補幾多？係要即係一定要佢喺 contract 裏邊寫低。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一定要咧個月薪咧，如果唔足即係未足萬一蚊嘅一啲基層嘅僱員咧，咁佢咧超時補水嗰個安排咧係一定至少要係佢即係叫做有個1:1嘅比例啊，即係話佢係一定要係同佢本身嗰、那個即係最嗰個工時咧，係一定要係補翻佢原本嗰、那個即係除翻開嗰個工時啊，係啦。咁即係話咁或者咧就算咧你唔去講用，即係唔去補錢咧，都一定要係補假嘅咁。咁其實呢兩樣嘢好好笑嘅，係啦。咁即係我哋可以諗下咧，點解會咁樣立法咧？即係第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係即係工時長嘅話咧，咁其實咧，你本身譬如話我立法係我本身係做可能咧係我工時好長，我要做12小時一日嘅咁然後譬如話我嗰個咁嘅 contract 裏邊咧寫到明咧係將我個僱主改到個 contract 係寫到話我要做12小時一日嘅話。 係啦，咁其實嗰個問題係冇變過嘅喎，即係話咧，我係如果我佢僱主咧係冇犯法過喺呢件事上面，只要我個工時就一樣咁長啦，但只要佢一定係寫埋喺 contract 嗰度咧，咁其實我都係繼續做嘅，甚至乎咧，如果佢咁樣寫一寫嘅話咧，可能我連 contract 嘅保水都冇埋啊，係啦。咁如果你話我要話係我要立法啦，然後就要所有人咧，即係所有啲僱主要寫低，就我要嗰個工時同埋個保水嘅即係金額係幾多嘅時候咧？咁如果佢我舉個例啊嚇，譬如話我而家人工係10,900元嘅，我未到10,000嘅咁。咁然後咧，我本身咧正常工作咧，我就可能每日咧就9小時，係啦。咁啊，可能額外咧要加3小時班啦，咁即係每日就工作12小時啦。咁啊，如果你話僱主咧喺個 contract 裏邊咧就寫做話好啦，咁以後咧呢一位員工咧就以後保佢嘅嗰個工時咧就係每日12小時噶啦。咁其實咧佢係連保税都唔使嘅，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啦咁。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咁點解其實政府咁去抗拒去唔去立呢個最高工時咧？咁你可以話喂，各個行業都有唔同嘅喎，最高工時呢樣嘢唔係 apply 喺每一個行業上面。咁但係我調翻轉諗啦，喂，咁你人咧就即係嗰個承擔嘅能力係有限嘅啫。咁譬如話，我其實每個人都應該係有一個最高嘅，即係可以承受到嘅一個工時喺度噶嘛。我哋以一個人性去諗，譬如話，我哋可能最多每日做10小時嘅咁樣。咁其實點解我哋唔去肯立法咧？咁人類都係即係我哋大家都係人啫，係咪？咁我哋唔會話因為唔同嘅行業就係唔同嘅人噶嘛。咁我哋嘅承受能力係一樣噶嘛。咁我覺得呢樣嘢好古怪啊！咁所以其實見得到咧，政府即係其實梁振英咧急急腳咧，就希望喺嗰個去完結之前咧，即係佢呢個任期完結之前就埋尾啦，係啊，即係叫俾多啲成績啊，大家睇啦，俾多即係好似希望留翻啲legacy 一啲遺產喺度咁。但係其實我見得出咧，佢嘅呢啲咁嘅嘢咧，全部就假嘅。你立完就等於冇立過，咁甚至乎咧，仲要咧真係害咗一班可能真係而家攞緊補水嘅打工仔添。如果你話以後嗰啲僱主就將嗰個工時咧直情提高咗，咁佢連補水都冇得攞，咁我覺得好古怪呢件事。咁所以係即係希望就下一屆政府要做好啲啦。不過好啦，咁我哋其實就下一節再睇翻一啲叫做國際啲嘅新聞啦。 1842年，清道光22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極條約。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我劉西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好，翻嚟城寨新聞嘅第二節啊，係啦，咁我哋今節咧就會睇一啲國際啲嘅新聞啦。咁其實今個星期咧都發生好多唔開心嘅事啊。咁英國嗰間大火，我就其實 follow 咗好耐，咁咪一度睇住佢燒咧，即係心都好唔開心。即係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諗生還嘅即係機會會好少啦。咁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啊，其實人咧喺遇到啲災難嘅時候咧，可以做到嘅嘢都真係好少。當你遇到啲咁嘅火警嘅時候，你又走唔到，你知道自己即係死梗啦。咁你可以做啲咩咧？咁希望大家就要即係叫做珍惜眼前人啦。咁呢個我睇係啦。我哋可以睇一睇嗰個火咧，而家燒成點先啦。 Thank you. 系啊，咁我哋睇一睇啦。其实就最新消息啦，就话英国咧嗰个大火咧，就可能已经去到个死亡人数系65个人啦。咁不过咧就估计就会超过100人嘅。系啦，咁啊，因为咧消防咧，其实去到咧13楼定14楼嘅时候咧，已经系上唔到去救人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以上嘅即系上面个楼层嘅所有嘅住客咧，都好有可能咧系即系已经逃唔过呢一个火啦。咁其中咧就有几个故仔啦，即系第一个故仔就系有一对意大利嚟嘅情侣咧，其实就啱啱谂住喺伦敦落脚冇几耐咧，就希望喺一个建筑业嗰度咧就大即系嗰啲大展拳脚嘅，咁啊因为嗰度咧嗰层楼咧就比较旧啦，咁所以喺英国嚟讲咧佢个租系平嘅，好似咧都系讲紧2000英镑左右咧就已经有一个两房嘅屋啦，咁所以就引咗好多嘅年轻嘅情侣咧就去租嚟住嘅，咁点知咧就因为呢一层楼就即系有個啱啱翻新啦，然後外牆咧有一啲會可能叫做保暖嘅一啲材料，即係譬如話咧，有時候佢哋英國凍咧，咁佢外圍咧會叫做鋪一啲咧可能膠啊或者一啲棉質嘅嘢咧，咁就會撈落啲建築材料度，咁啊點知就其實一嚟就易燃啦，咁所以咧就令到成個大廈咧會好容易着火啊，成好似煙通效應咁樣，咁就令到咧嗰個本身喺4楼嘅一場細火咧，好快就蔓延到上去啦，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原来个火喺边度嚟咧？就系喺4楼咧，系有一个叫做喺英国嘅一个做司机嘅男人咧。咁佢咧就发现咧，佢嗰个厨房个冷气唔系系呢个雪柜咧，就突然间着火，就好似有故障。咁佢见到个着火咧，就已经第一时间咧就冲出去咧，叫晒所有咧同层啊上一层啲邻居就快啲走噶啦。咁就但系始终咧都即系因为佢住喺下边啦，未可以去到上面即系嘅楼层嘅嗰度通知其他住客啦，咁所以好多人都走唔甩啦。咁啊，其实今日咧就有啲消防员咧就都有 comment 过，叫做讲过究竟点解呢个火会咁大问题咧？咁啊，第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因为嗰层楼咧好高嘅，其实如果你大家见到嗰、那个可能大家都会喺上网度睇到咧，嗰个位置咧嗰层楼就咁啱喺一片矮嘅楼嘅中间，佢就零零舍舍系高起上嚟嘅，有24层。咁啊，如果你去到24层咁高咧，你侧跟咧又冇一啲高楼大厦咧，可以俾你企喺度咧，向住嗰个高楼射水嘅话咧，你本身嗰啲云梯啊，本身嗰啲其实消防喉咧，边可能去到咁高咧？咁你去到通常消防喉或者系嗰啲云梯系去到10楼就已经好尽噶啦。咁所以你去到咧10楼以上打上嗰啲，根本就完全救唔熄，亦都喷唔到水。咁啊，所以就导致到咧你喺出边嗰个救援好困难啊。咁然後咧，亦都因為嗰個火場嗰個温度好高啦，因為佢嗰個物料嘅問題，頭先講咗咧，就佢除咗唔係石屎同鋼筋咁簡單啦，有啲保暖嗰啲物料喺度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好易燃嘅，係啦。咁亦都係因為咧，佢其實咧有時消防員就講到咧，如果你喺外牆度救火嘅話咧，其實你即係你喺出邊度噴水係冇乜用嘅，你只可以降低個温度。你真係要滅火嘅話，你係要入去個火場有啲煙霧隊入去嗰度救火。咁而入去救火咧，你知消防員其實你去到已经即系佢哋去到13楼咧，已经系太大火，完全救唔到，亦都可能会有倒冧嘅危险啊！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好绝望噶。咁所以咧就即系叫做导致到成个即系火都好难救啦。咁我而且应该都系英国咧，即系叫做史上其中一次好重大嘅灾难。好啦，咁我哋就再讲下另一个新闻啦，就系我哋叫做去新加坡去睇下啦。今个星期有另外一个咧好重大嘅新闻，就系新加坡发生啦。咁話說新加坡咧，就呢個第一家庭啦，姓李嘅家庭啦，即係李顯龍啦、李光耀啦，都係咧新加坡嘅一啲總理人物啦。咁佢哋咧竟然咧就起咗內訌啊！系啦，咁啊，新加坡嘅即系总理啊李显龙咧，就佢嗰两个一个细佬啊，一个细妹，一个叫做李显阳，一个叫做李伟玲，系啦，两个咧就一齐突然间指控阿哥，就话佢咧竟然咧就为咗。即係佢咧，為咗佢覺得阿哥權力分心啊，佢突然間喺 Facebook 裏面咧就發咗一條即係嘅 post 就話阿哥咧權力分心啦，就希望咧留低 即系阿李光耀当年住嘅一个即系叫做以前嘅故居啦，咁就希望咧延续李家嘅嗰个势力喺度啊，希望咧就叫捧埋咧阿李显龙嗰个仔上去咧就做政治人物。咁啊，李显龙咧就即系当然就话好唔开心啦，点解佢嗰两个妹同埋细佬会咁样讲佢嘅咧？咁啊，讲到尾其实咧就为咗间祖屋就去嘈啦。咁其实间祖屋我好笑嘅，因为新加坡你知道佢啲公屋叫祖屋噶嘛，咁今次佢哋为咗间祖屋而嘈啦，咁但系嗰个祖咧就唔系组合个祖，就系咧呢个祖先个祖，为咗间咁嘅祖屋咧，就竟然咧就闹到成个新加坡闹到国际通知啊咁，我觉得好笑啊！我哋睇一睇个新闻片先啦。 国际焦点来关注新加坡第一家庭再传内讧，李光耀的女儿李伟玲再度杠上兄长李显龙，她宣布开设脸书账号，因为没有媒体敢违抗兄嫂。而64岁的李显龙日前不是送医之后，外界也开始关心他的接班人选。 向来已有话直说、我行我素出名的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的女儿李伟玲再度公开呛虾，这次是在脸书上，她宣布开设新账号，集中张贴消息让公众追踪。她写道：“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大众媒体敢违抗李显龙及其妻子何晶的命令，明显将矛头指向兄长李显龙夫妇。” Mama understood how passionately I felt about these missions.She did not stop me. 今年3月，李光耀逝世1周年，两人才对悼念活动的安排公开不和内讧。李伟玲指控李显龙滥权，企图利用悼念活动谋求政治资本，建立个人王朝，甚至称他为不孝之子。李显龙以脸书反击指控不实，对妹妹的说法感到伤心。61岁的李伟玲是新加坡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经常对公众事务发表意见。而64岁的李显龙日前在演说时感到不适，由人搀扶离开讲台后，提及计划下届大选后交棒给接班人。新加坡媒体曾点名的人选包括财政部长王瑞杰、副总理尚达曼，以及李显龙弟弟李显阳之子1985年出生的李神武。在新加坡执政近50年的李氏王朝能否延续，成为焦点。记者于毅、林静茹报道。 系啦，咁翻翻嚟啦。我哋可以講下件事個嗰個進展或者個發生係點先啦。咁啊，頭先講到咧，就話突然間有一日咧，阿李顯陽咧同埋咧李慧玲咧，就喺個 Facebook 上面咧，就叫做發表咗一個 post 啦，就去指責阿哥啦。咁然後呢件事好快就發酵啦。咁啊，到咧阿李顯龍咧就回應啦，咁就話其實咧佢就從來都冇，即係佢覺得咧就冇呢件事，即係冇話呢個叫做佢故居咧嗰個問題上面咧，佢從來都唔係因為權力嘅問題咧而希望佢叫即係將呢個故居咧就留翻低嘅。咁啊嗰個爭拗點係咩咧？咁啊第一樣嘢就係、是。这个、这个咁嘅故居咧，就的而且確咧，就係喺阿李光耀嘅一個遺囑裏邊咧，係有提過咧，想要拆咗佢嘅。咁嗰、那個即係遺產管理人咧，就係、是、冇李顯龍份嘅，就只有李偉玲同埋咧李顯陽份嘅啫。係啦，咁佢中間冇講過點解嘅，咁但係就總之咧就遺產管理人咧就應該係咧李偉玲同埋李顯陽嘅，咁佢哋咧就應該係即係同係要接手住呢一個祖屋㗎啦，咁即係呢個祖屋咧就係成個李氏家族嘅一啲即係財產嚟㗎啦。咁但係咧就因為阿哥咧以一個即係總理嘅身份咧，佢就好希望咧就留翻低呢一個祖屋，就因為咧佢覺得好有歷史價值啊。咁其實係真係有歷史價值嘅，因為嗰度咧就係、是、其實同新加坡嘅立國咧係好有關係。譬如話好多嘅即係之前立國嘅一啲會議啊，新加坡嗰時李光耀咧去同好多人開會啊，其實都係喺嗰個故居嗰度進行嘅。咁就可能咧對於新加坡嚟講係有一種歷史價值嘅。咁但係李慧玲咧同埋阿李顯陽咧就覺得這個李顯龍呢想要留住故居呢就很有自己的私心的，因為呢留住故居那裡就可以延續到李家這個 brand， 即是他覺得李家這個 brand 他留在那裡就好像一個令人崇拜的一個感覺，即是叫做他覺得呢李顯龍就希望搞李光耀的個人崇拜，令到他自己這個 Lee's family 呢他自己的兒子就可以更上一層樓。咁當然李顯龍咧就否認啦，咁到咧就係第二個即係爭拗點啦。咁啊，即係李顯龍就講到就話， 其實呢個遺囑咧就寫咗好多次嘅，就唔係淨係一個遺囑嘅啫，有好多份遺囑，而最當然佢有個最後的遺囑啦。咁但係咧呢個遺囑咧就總共寫咗七次嘅，係啦。咁佢咧其實就話中間咧佢咧阿爸咧即係李光耀咧係的而且確咧就講過話想拆咗呢一間祖屋嘅。咁但係咧佢就係淨係喺第一次。至第一至第四次的遺囑那裡寫了的啫，係啦。咁第五和第六次的遺囑咧，就特登就 remove 咗呢個 item 嘅，就冇咗話咧要拆咗祖屋呢件事嘅。咁直至到咧去到最後的遺囑咧，先又再提翻呢一個話要想拆咗呢個祖屋嘅。咁但係咧，李顯龍咧就喺啲字，即係喺言談之間咧，就其實提到佢有啲暗示嘅，就話其實李顯陽咧係有即係嗰陣時候喺阿爸咧就嚟咧即係臨終之前咧，就其實同咧阿爸咧係有一個好似好親切嘅關係嘅，咁就話其實咧佢有個暗示就話究竟咧係咪李顯陽咧係講咗啲乜嘢嘢咧，或者係令到阿爸即係佢使出啲咩影響力咧，就令阿爸喺啲唔係好清晰嘅時候咧就加翻呢一個叫做拆祖屋嘅呢個 item 落去咧咁。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指控嚟嘅，咁即係你咪話咩啊？即係話緊你細佬咧就希望阿爸咧去即係叫做操縱住阿爸咧去立一個即係遺囑喎。咁呢個指控好大。咁第三個爭議點咧就係話原來咧其實中間咧有一啲叫做利益嘅關係喺度嘅。咁原來咧阿李慧玲咧就曾經講過，就話原來咧李光耀咧喺即係臨尾嘅時候咧就曾經就講過咧，就話因為李慧玲咧佢係終身冇結婚嘅，係啦，咁就佢到而家都即係叫做單身一人嘅。咁佢究竟李慧玲咧喺即係因為單身一人啦，佢最後冇結婚啦，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咧應該分個遺產就分大份啲俾李慧玲嘅。咁所以李光耀本身咧就話我將嗰份遺產咧就分成三份啦，每人就即係平均分配啦咁。咁但係最後咧就即係有一段時期咧就應承過李慧玲咧要分一份大啲嘅俾佢嘅。咁但係。即係 in the end 咧，咁佢最後咧都係分成花三份平均嘅咁，咁所以有説咧就話咧李慧玲咧係因此就好唔開心啊，覺得咧即係好，即係佢覺得冇得到佢應得嘅嘢啊。咁然後咧，李顯龍咧就就住呢件事咧，就喺嗰個佢嘅聲明裏邊都有提到，咁就話李顯陽咧原來即係佢嘅細佬咧。就曾經咧就同阿爸咧有一啲 email 嘅來往嘅，咁佢亦都係即係喺呢個 email 嘅 loop 裏邊嘅，咁佢就話原來李顯陽咧嗰兩夫婦咧其實咧就同過阿爸咧就去講，就話喂我好唔中意你咧就即係將嗰份遺囑即係將嗰份遺產咧就分個大份啲嘅俾李慧玲喎，咁不如我哋即係依照翻原本嘅嗰個約定咧就分成三份平均嘅啦咁，咁佢就將呢件事咧就爆埋出嚟啦。咁李慧玲咧，聽到咧，即係見到呢個李顯龍嘅咁嘅回應咧，就好憤怒，又走出嚟就話：你唔好離間我同李顯陽之間嘅關係啊！咁我非常之精彩。咁但係其實講到尾咧，好多人就即係新加坡人本身自己咧，我見到喺我自己 Facebook 嘅新加坡人咧，就好唔開心嘅，即係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就好中意新加坡嘅地方，亦都好多新加坡朋友。咁佢哋咧就好多時就講到，即係其實李光耀對佢哋嚟講係真係一個好偉大的人物嚟嘅，咁的而且確，你冇李光耀就冇新加坡啦。咁所以咧，佢哋對呢個 Lee's family 咧係即係好有期待，同埋佢哋真係會覺得佢係一個好叻嘅 brand， 即係好叻嘅一班人，佢覺得佢哋係足以咧可以領導成個新加坡。咁佢哋就覺得咧無啦啦彈出呢件事咧，就影響曬成個新加坡嘅那個聲譽啦。咁亦都係咧就好唔開心，就係話。因為新加坡咧，以前李光耀咧係成日都強調一種 family value 嘅，即係佢成日都講一啲即係家庭嘅好處啊，亦都對佢自己個三個仔女管教係好嚴啊，亦都係咧即係對於屋企咧都係好錫老婆啊咁即係本身係一個和睦嘅一個家庭噶嘛，哇！竟然咧喺李光耀咧死咗，我諗兩年啦，咁其實已經咧叫做成班已經反曬目啦，咁其實對於新加坡人嚟講，覺得呢樣嘢都係。好傷心，咁講到即係我哋可以睇翻咧，就阿李顯龍咧嘅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啲圖啊，咁係啦，即係可以睇下係啦， 啊，呢、這、一個唔係呢幅圖，唔係呢幅圖，呢、這個係陣間出，唔係。係啦係啦，呢一、這個咧就係、是、李顯陽，係啦。呢、這個就係李顯陽啦，就係即係李顯龍個細佬啦，係啦。咁然後佢講到咧就是、李顯陽咧，其實咧就真係冇阿哥咁叻嘅。系啦，咁阿哥咧本身咧就李显龙咧就系、是、阿、李光耀咧本身就好重点栽培佢啦，咁当然，咁但系重点栽培佢得嚟咧，其实即系李显龙本身自己都是一个好叻嘅人嚟嘅，咁佢哋其实三兄弟即系三兄弟姊妹啦，都系喺啲名校毕业啦，好似两个喺剑桥，我唔记得李慧玲喺边度毕业啦，咁系啦，我哋可以翻嚟先啦，咁就嗰、那个阿、李显龙咧嗰个。婚姻咧，其實都係咧好慘啊！咁中間我就都未講到一樣嘢，即係講漏咗一樣嘢，就係話李顯陽同埋咧李慧玲咧，其實佢哋咧中間好 accuse， 即係話佢除咗鬧阿哥之外咧，都好針著一個人咧，就係、是、一個叫何晶嘅人，咁就係阿李顯龍嘅老婆啊。咁佢就不斷咁就話何晶咧，就係咧影響到李顯龍咧，令到佢權欲分心嘅咁。咁啊，李顯龍咧，究竟就即係當然佢就否認啦，佢同即係佢嘅太太啊何晶咧都一齊出嚟否認，就話冇呢件事啦咁。咁啊，何晶其實咧就係、是、李顯龍咧嘅第二任老婆嚟嘅。咁李顯龍咧本身咧就係、是、同另外一個咧喺即係喺大學相識嘅一個女仔一齊結婚啦，好似叫黃明陽係。咁但係咧就即係佢中間係好開心嘅，佢哋有兩個仔女啊，都係婚姻美滿。咁但系突然间有一日咧，就即系佢嘅太太咧就心脏病发，咁就死咗。咁啊，对于李显龙嚟讲系好大打击嘅。咁啊，直至到咧佢即系一段时间之后咧，就遇到何晶啦，即系现任嘅夫人啦，现任嘅太太啦。咁就系一个工程师嚟嘅，都系一个即系好叻嘅女人啦。咁就令到佢咧重新振作嘅。咁所以佢哋两夫妻嘅个关系系唔错。咁啊，至于李显阳咧，就都系叻嘅。咁佢即系喺剑桥嗰度毕业啦。咁啊，都喺嗰度识咗佢太太啦。咁亦都佢太太今次都系喺呢件事里边嘅其中一个主角。兩個就開即叫做做好多啲可能係一啲同財經有關嘅生意嘅係啦。咁啊，至於李慧玲咧，就其實咧就比較係一個叫做咧冇咁突出嘅，即係其中一個兄即係個妹啦，係啦。咁啊，李慧玲啊家姐嚟嘅係。咁啊，李慧玲咧就其實就。佢係一個腦科一個神經科嘅醫生嚟，咁其實都好叻噶啦。咁但係佢咧就嗰個性格嘅問題啦，可能咁就所以咧都冇結到婚。咁其實你睇翻佢，我覺得好得意，佢個樣咧係同阿李光耀同埋佢嘅即係佢阿媽係好似樣嘅。咁佢哋咧直情好似餅印咁啊。咁以前咧李光耀咧出好多差咧，即係譬如話去台灣啊，去探呢個蔣經國嘅時候咧，都成日帶住李慧玲嘅。李慧玲係最似老豆同最似阿媽嘅一個人嚟嘅，即係啲性格啊、講嘢啲 style 都好似嘅咁。係啦，咁不過咧就唔知佢點收科啦。咁但係我深信，即係其實我覺得你無論話究竟拆定唔拆嗰個總屋都好啦，其實都各有各有理嘅，即係拆咧就係阿李光耀嘅一個遺囑上面嘅諗法啦。咁唔拆咧就因為其實真係有歷史價值噶嘛，咁你好難就即係話邊個啱邊個錯咁。咁但係如果純粹單係就即係就住一個叫做大家和睦嘅關係嚟講咧，其實拆就最好嘅，因為你何必要得罪咗即係自己啲兄弟姊妹咧？係咪？咁呢一節就講到呢度先啦，陣間再翻嚟啊！ 城寨對我嚟講係一個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裡面有好多嘅活動，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豐富每一個成員嘅人民精神，成為更好嘅公民。我希望呢個社群會越做越大。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係啦，咁翻返嚟第三節啦，咁我哋今次咧就講下啲中國嘅嘢先。 系啦，咁啊，中国咧最近咧就出咗一个叫《深夜食堂》啊嘅一个节目啊，咁就系一套剧嚟嘅，系啦，咁啊，其实本身如果大家有留意日剧嘅话咧，本身咧佢有个叫做《深宵食堂》系嘛，叫做，咁就好受欢迎嘅，咁啊个故事咧就讲咧有一个即系出身好神秘嘅一个厨师啦，咁佢开咗一个即系好似大排档咁样嘅。档口仔出嚟啦，咁就会煮好多即系好令人好想即系好令人流晒口水嘅食物咧，咁啊所以引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人过嚟佢嗰度食啊，咁一食咧就会成日讲下自己古仔啊，咁样即系其实就比较系一啲即系叫做暖流式嘅一啲節目嘅，咁啊令到可以人哋發泄下自己心情。咁譬如話，有時啲黑社會大佬可能會講下啲自己啲唔開心事啊，咁嗰啲嘢啦。咁就，但係呢個節目咧就俾中國就買咗個版權翻去做，咁揾咗一個台灣嘅導演咧就去拍呢個節目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喺佢呢個節目出嚟嘅之前咧，都係非常之期待，特別係即係本身呢一個《深夜食堂》嘅日本版嘅 fans 咧，就覺得哇，即係中國買咗呢啲即係版權嚟做咧，就即係好期待，覺得呢個節目咧，如果係即係用翻啲中國嘅食物咧去做嘅話，應該唔錯噶嘛。咁樣點知佢竟然咧就做咗一個造就咗咧史上咧最低收視兼最差嘅即係分數啊！即係喺個豆瓣嗰、那個即係類似中國嘅 IMDB 上面咧，佢咧竟然係只係得 2.3 分啊！即係十分滿分，佢得 2.3 分啊，好誇張！咁甚至咧係超過九成嘅人咧係俾咗一分佢嘅啫。點解咁差咧？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啲圖啊！系啦，嗱呢个咧就本身系好似好好睇咁样嘅，即系左边就系、是、即系我哋揾咗王磊嚟做主角啦，咁然后右边咧你见到嗰个咧就系、是、导演系台湾导演嚟嘅，呢、这个台湾导演咧就拍过好多好嘢嘅，有白色巨塔啦，仲有嗰个咧叫做我唔识读嗰个字叫痞子英雄啊，即系又系台湾啲好 hit 嘅剧咧，都系揾佢拍，咁所以啲人就好有期待，系啦，咁我睇一睇之后有冇其他图啊，嗯，再之后系啦。呢、这个唔系你嘅，唔系呢个系啦，唔系呢个，我哋揾翻嗰啲咧，有一啲 product placement 嘅图出嚟啊吓吓。好，咁啊唔紧要，揾唔到图好啦。咁本身其实我就本身有片嘅，咁我哋去翻我哋而家呢度先啦，系啦。咁就本身咧就有啲片可以睇嘅，但系因为咧惊啲版权问题就冇攞到出嚟啦。咁啊，话说咧呢一个深夜食堂咧就摆好多咧好古怪嘅，即系一啲叫做嗰啲叫做植入式广告啊入去啊，咁就竟然咧就用咗，即系譬如话咧你谂住呢一个深夜食堂，你梗系会煮啲懒系好好食嘅宵夜嗰啲俾啲人去，即系食完之后就开始讲佢心事啦。咁竟然咧佢咧就攞咗啲咩出嚟咧？攞咗呢一个公仔面牌子出嚟咯，系啦，攞咗即系叫做咧，特登整到好靓嘅一盘嘢咧，就去煮一个公仔面俾嗰啲咁嘅客人食啊，好笑啊吓，即系咁然后啲好多啲网民就真系好嬲啦，就话会唔会搞错啊？你睇一套友竟然睇你广告咁，咁啊睇仲有好夸张嘅，即系譬如话咧，佢每一集咧都会譬如有卖下面膜啊，即系其实你一个咁嘅食堂，点解佢冇得无啦啦卖面膜嘅咧咁？咁原來個古仔就話，我唔知咩邊一個朋友就攞咗個面膜嚟送俾大家，即係呢啲好鬼好白痴嘅嘢啦。咁亦都咧係除咗賣公仔面之外，賣呢個面膜之外咧，仲有賣好多嗰啲咧房地產都可以賣咗廣告喎。咁啊嗰幕咧就係咧阿廚師咧阿王磊咧就攞住一個即係房地產嘅廣告咧就黐上嗰張牆度咁樣，咁就咁令到人哋咧其實睇落去就好唔舒服嘅。咁導演咧就即係佢作為一個台灣一個名導演咧，咁就覺得喂有好多人就對佢非常之失望啦。咁啊問翻佢點解？咁佢就有一個辯解嘅，就話咧其實佢唔想嘅，因為咧呢啲咁嘅 product placement 啦，即係呢個術語嚟㗎，即係呢啲叫做植入式廣告咧，原來咧就因為在傾呢個合約翻嚟嘅時候咧，即係啲大陸嘅一啲製作人咧，已經咧就同好多人咧就簽咗合約咧，就要咧每個牌子每個品牌每個 product 咧係要至少咧就要出 譬如三分鐘咁樣嘅，咁所以咧，你就要諗到個故仔咧，就要係同嗰個即係嗰個產品咧係有關係咁，咁啊，所以咧就做到咧嗰樣嘢就好核突啊，好難睇啦咁。咁啊，佢就話佢以往就唔會咁做嘅，因為佢喺台灣拍嘢嘅時候咧，譬如話佢拍《白色巨塔》啦，咁佢《白色巨塔》裏邊佢啲醫生咧，即係《白色巨塔》係講一班醫生噶嘛，咁佢就成日話佢做 product placement 去做呢啲會點做咧，就會可能啲醫生咧就好。即係若無其事就會攞啲酒嚟飲咁啊，次次都飲嗰隻酒嘅咁，咁啊從來都冇人質疑過咧，冇人懷疑過嗰個植入式廣告，但原來嗰個真係係一個植入式廣告，係俾錢嘅咁，咁所以就話如果你咁樣做咧，就最後就令到支酒咧係真係可以紅得起，甚至好多咗好多人去揾嚟買啊，咁但係咧。大陸嘅咁樣做法嘅話咧，就反而令到所有人都好反感啊！咁以後就啲人就講笑就話哇，即係呢個即係呢個公仔面廣告咧，肯定係佢啲對手賣嘅，即係賣完個廣告之後，啲人即刻唔想食啊！咁就即係結果咧，造就到個收視咧係史上最低啊！嚇，仲要係陸陸續續一路更低咧，就係講緊0.8啊、0.7嘅收視啊！嚇，係非常之誇張。咁所以咧，佢就算咧個有曬啲明星喺度咧，咩趙又廷啊、徐嬌啊、阿任賢齊啊嗰啲咧，好似都有參與套劇，都救唔翻佢。咁啊，真係冇辦法啦，係啦，咁啊。陣間咧，如果有機會，我可以補翻條 link 俾大家睇下啦。咁嗰啲圖真係好好笑。咁啊，講到去咧，即係啊，仲有講多一樣嘢啊。其實如果你講廣告植入咧，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興趣聽呢樣嘢，因為我本身咧就即係知少少呢啲嘢。咁啊，廣告植入咧喺香港咧，可能你有時睇 TVB 啊，或者睇嗰啲即係電視節目咧，你見到突然間會前面咪擺咗一個紙巾啊咁樣，咁你覺得好難啃嘅。咁但係其實咧呢啲嘢係好揾錢嘅。咁但係咧香港嘅法例上面咧就其實就收得好緊嘅。呢啲咁嘅 product placement 咧係唔可以太誇張嘅。即係如果你講到好似做到好似大陸嗰種嘅話咧，其實咧就一定通訊局就一定就要罰款嘅啦。咁但係通訊局嗰啲咁樣嘅條例咧，就寫得好 fit 嘅，即係寫到好似好難講，好難定義啊。咁佢嗰個條例就若果係寫到話啊，如果咧你呢一個咁嘅植入式廣告係令到觀眾唔開心，令到觀眾反感嘅話咧，咁你就係有問題，你就要罰款啦。咁但係邊個去決定嗰樣嘢反感定唔反感咧？咁樣咁就一嚟就睇投訴啦，二嚟咧就係會有通訊局嘅一班即係、就是、一啲專員咧會走嚟去投票，會講話究竟呢一個佢覺得啱定唔啱嘅咁。咁但係呢一班咁嘅即係通訊局嘅專員咧，就耐唔耐都要換一批人嘅，咁所以咧，你譬如以前嗰批人咧，覺得咧呢個咁嘅尺度係 OK 嘅話咧，咁可能咧你擺到成台嗰啲都係啲紙巾啊、汽水啊嗰啲咧冇問題喎，咁但係咧你換咗一班人之後咧，就可能即刻罰你50,000嘅，咁所以呢樣嘢就即係唔係講得好清楚，咁但係其實都可能係好事嚟嘅，因為即係至少你唔會好似見到大陸咁誇張先啦。咁我哋就再講下咧，咁啊中國咧有一班咧丐幫啊，即係平時你見到中國大陸咧都會有好多乞衣啦。咁啊呢一班丐幫咧，原來咧已經慢慢咧變，已經進化咗啦。佢已經進化咗成為一班咧好有科技嘅人物啊，仲呢個先進過我哋香港嘅創科局。我哋睇一睇片先啦。咦，冇片，係有一條丐幫嘅片喺度嘅喎，係。唉，唔紧要，咁啊冇片就有片啊嘛。 这是咋的啦？你哪的人呀？安徽的呀。哎，你原先在地铁里边乞讨是不是你呀？ 不是我。 我都看了你好几次了，跟你说，跟这边。 那是五年前，我来的，那好几 次。这是全国要遍喽？ 是全国都是。 你带着他干什么呀？ 带他干什么？他愿意出来，他不愿意出来，你可不能 干。就是让别人看着可怜可怜呗，就是多给，让别人给你拿钱呗，就那意思呗，是不？啊？ 是。 现在有汽车轿车？ 有轿车，没有大汽车。 房子啥样的？ 房子是楼房， 二十多房是吧？ 嗯， 二十多房， 两处楼房。 在那都看都湿了。 不是看，头一处房子花了3万块钱，第二处房子也就花10几万块钱。 都是要出来的？ 不一定，你要的也是一大部分。 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 系啊，好笑！头先你见到嘅嗰位乞衣咧，就原来已经乞到咧可以买到两房一车啊！咁就喺家乡里边已经系个大富人嚟噶啦，咁啊非常之夸张啊！咁所以咧就奉劝大家就千祈唔好喺大陆嗰度咧就俾钱啲乞衣啊！佢哋咧原来啲咁嘅乞衣咧，但系有样嘢可以学嘅，佢哋系已经慢慢咧已经科技化，佢哋已经好识佢点样做生意。咁啊，第一样嘢咧，佢哋会做咩咧？就系会开一个好大嘅 QQ 群，唔知 QQ 大家应该听过啦，或者系啲微信 group 咧咁。咁佢哋咧就会大家互相交换消息嘅，喺里边咧就好灵通嘅。哇，咁佢就可能有人就话：，喂，突然间嗰个城市嘅某某地方咧就好似唔错，好多人肯俾钱，收入唔错。咁于是咧就有一棚人咧就会一齐涌过去嗰个城市几日嘅。咁佢哋咧就系、是、原来好有已经好有系统去做呢样嘢噶啦。咁啊，本身有一班每个乞衣咧都会有一个地方系做一个 base 啦。咁然后当有人觉得话嗰度 OK 搵到钱嘅话咧，咁佢就会涌去嗰度咧，就至少可能做几日两三日。咁啊试咗 OK 咧就未必翻嚟噶啦。咁啊唔 OK 咧，佢就先再翻翻嚟头先佢 base 嗰个地方啊咁。咁就咁样嘅方法咧，有啲乞衣咧就出嚟讲就话：，哇，原来其实好好搵噶，原来咧一日咧最少咧就可能即系一平均啊，一日平均可以搵到70-80人民币。咁你谂下，其实以大陆嘅水准嚟讲系都几多啊。咁佢话咧，仲有乞衣讲过话，佢喺唔知东北嗰边度嗰度行乞嘅时候咧，其实试过咧系真系可以一日咧搵到1,000人民币。哇，真系好过翻工。其实即系大陆女嗰度咧，可能啲平均人工都系1,000-2,000。咁啊，竟然可以一日揾1,000。咁啊，有啲乞衣咧，甚至乎咧，头先我啲图真系可以出啦。今次系啦，我哋可以睇一睇咧，就有啲图咧，就见到佢哋有啲二维码，系啦，佢哋而家咧好中意用嗰啲 QR code 嗰度咧去叫做叫人哋捐钱啊，好好笑啊，真系，即系原来咧，佢哋已经去到要咁样进化出嚟。咁就话咧，原来而家你哋啲微信咧系即系好中意派红包啊，又好中意即系譬如话咧，我中意俾5你，俾10你，咁我就其实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咧，咁啊中间有个红包，咁你就可以攞噶啦嘛。咁其实我自己都用过嘅，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有啲危险啊，所以最后冇用啦。咁你只要咧入一个信用卡嗰啲 number 咧落去你嗰、那个即系微信嗰度咧，咁佢就自然咧好似帮你整咗个银包咁嘅嘢，咁人哋咧俾钱你嘅话咧，你揿一揿个掣咧，就会嗰啲钱就入咗你个袋嗰度噶啦。咁你个袋咧，你之后你想俾其他人又可以用呢个方法俾，譬如话你可以 send message 俾人啦，亦都可以用呢一种而家啲乞衣用嘅方法啦，就系、是、嗰、那个即系用个二维码，即系用啲 QR code 咧，你嘟一嘟佢咧，咁你就俾咗10佢噶啦。咁啊，所以咧佢呢一招咧就反而令到好多后生仔觉得好好笑喎，咁啊，所以咧就因此咧就捐咗好，唔系即系就俾咗好多钱佢，咁可能咧啲人咧次次俾一俾咧都10-10咁俾嘅，即系唔会再系1-1俾，好夸张啊吓。咁就如果你喺呢一种方法嘅话咧，咁啊佢哋就可以揾得好多好多嗰啲。即係其他嗰啲外快啦，因為有時有啲人咧冇零錢咧，咁佢攞個手機出嚟咧就會可以俾錢你，咁就甚至乎咧就而家咧嗰啲乞衣咧就慢慢就知道有個咁樣嘅好處啊，咁所以咧個個都去特登買部手機咧，即係可能幾百蚊買部手機咧都去整一個咁嘅 QR code 出嚟啊，咁所以喂，所以我想講咧，林鄭咧俾500乞衣咧已經好過時啦，你應該可能咧，如果你真係想俾大陸乞衣嘅話，你應該。就建議佢，即係可能整個 QR code 咁，即係講笑咋，即係而家香港行乞係犯法噶嚇，係啦。咁啊，到最後咧，就講翻一個咧 start up 嘅故仔啦。咁我哋上次就講到一個 app 咧叫 Monkey 啊嘛，唔知道大家有冇翻去喺 App Store 睇下啦。咁呢個 Monkey 呢個 app 咧，其實就我講過係一個15嘅僆仔去做啦。咁究竟呢個 Monkey app 做咩咧？就係原來係一個咧streaming 啊，即係佢係一個嗰啲好似嗰啲叫咩咧？视频啊，系啦，即系话即时嘅视频嚟嘅，即时即系譬如话我好似咧，我 iPhone 咧可能用过去 call 你咧，去嗰啲即时嗰啲face chat 你咧，咁你咪可以即刻去睇到我个样，跟住同我讲嘢嘅。咁原来 Monkey 就个咁嘅 app 嚟，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好似 Skype 啊嗰啲咁去做啊，佢系就同一啲陌生人咧去做一个视频嘅。 咁就有啲會問：喂，同陌生人做視頻做乜鬼？無啦啦，即係我會彈個陌生人出去，我唔會想同佢視頻。咁啊就其實你哋啲阿叔啊、即係我哋呢啲咧，即係老嗰啲就唔明噶啦。咁原來咧，即係西方人嚟講咧，啲十五六歲咧就最中意玩呢啲嘢。咁你就太低估佢哋嘅開放程度啊。咁佢對於佢哋嚟講咧，可以無啦啦同一個陌生人玩視頻咧，即時可能摸下衫啊，去傾下偈咧，其實就好有趣。咁佢就呢個十五歲咧就寫咗咁嘅 app 咧，就滿足到市場呢一個咁嘅需求咧。咁所以咧就其實已經今時今日已經集資咗好多好多錢咧，就已經係再行一步噶啦。咁呢個 app 咧好得意嘅，佢係好簡單嘅一個。紫色的底，跟住有一隻馬騮仔嗰啲我哋平時用嗰啲 emoji 咧喺上面。啊 ，by the way， 我講一講啊，知唔知咧係讀 emoji 唔係讀 emoji 啊嚇？因為呢個係日本嘅讀法嚟嘅，係啦。咁就有個咁嘅 app 嚟嘅，咁啊大家可以翻去試下啦。咁啊同嗰啲陌生人做下傾偈啊嘛，係啦，做下視頻啦，係。咁我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啦，咁下次再見。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